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收音机前呢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节日好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主持人立新。那么今天各位收听到的呢，是咱们话里话外的节日版。这说实话啊，这个给各位颠沛这个十一假期的话里话外还真是费了心思了。哎，对，平时呢咱们这儿有这个新闻时事作为支撑啊，说有什么话题啊内容啊，都跟这个时新的刚刚发生的新闻紧密的相连，大事小情，百姓生活啊，这个社会民生啊，啊这个经济上的现象啊等等，这个不愁没有内容和话题，常有常新。但是呢到了过节，说过去呀，想着这个哟，给各位编个故事啊，什么哎这些个，但是这老这样，这玩意儿它，这个是吧？这咱得有更新的内容啊，而且呢得跟大家的生活比较的贴近，所以我就这么想啊，今年的这个十一啊，咱们这么安排，就是这个录播和直播呢相结合啊，你要今天听到的那就是录播。但是十一假期呢，我也挑好了日子，事先跟您发好了通知，咱们也得搞个直播。这样的话呢，哎，跟大伙呢，咱不生分，啊，别回头十一完了之后，和您回来一听，哟，这谁呀？哟，这不是谁家那小谁吗？啊，这玩意儿认生，对，保持咱们的交情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建议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直接收听广播节目。另外呢，这个还建议啊，大伙关注有微信的啊，其实这个谁都有微信啊，微信上头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，说那关注那个怎么着呢？一个呢，他那上头不断的有更新的新闻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这是咱说啊，直播的时候。现在没有啊，现在歇班了，哎，内部盘点，直播的时候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它那上头有立新的这个咱们这话里话外的视频，啊，视频的话呢，那个上头有弹幕，您可以通过弹幕啊，哎，也可以参与节目，那当然这样的话呢，就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啊，我得跟那个八爪鱼似的，哎。就说、啊、都得照应着啊，直播呀、啊，直播的时候啊，直播可忙到了，哎呦，又得给各位说新闻、讲故事，啊，这还得放京剧，哎，那边还得啊，这个，咱们这个聊天室听听 FM 聊天室上，哎，听众发言了，哎，咱得看一看，哎，你看这回又添了一项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能直播，啊，到那上头啊，当然这个您是更方便，为了您的方便。辛苦一点也没有什么，这个一上来呢，有点碎叨，哎，这个有些话必须得交代。那么接下来咱就说过节，哎，这节怎么个过法啊？尤其到了秋天，哎，这北京啊，这北京人嘛，吃点嘛啊，玩点什么？哎，这个想这个事儿，一天到晚咱就说啊，过节前就琢磨这事儿，公司里头，哎呀，这个闲下来啊，这忙的时候是顾不上。闲下来，哎呦呵，咬着铅笔，哎呀，琢磨，呦，这去哪儿啊？吃什么呀？啊，吃炸酱面吧。那位说这炸酱面这也不是什么大菜，哎，可是北京人就爱吃这口。说到这个事情呢，得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阿姨。黄阿姨您好， 李新老师好， 哎， 听众朋友们好， 这个您全家好啊。 这个严叔好啊，您孩子好， 都 好， 啊，孩子大人都好， 谢谢， 哎，过节好， 必须好。 今儿呢，这个您听清楚啊，请这个黄阿姨今儿不是直播啊，这个是录播，节前请她来的，但是呢，我这心里头特别不落忍，啊，黄阿姨的敬业精神，对我们电台的这个参与的热情，这个值得我学习。这说的是真心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请黄阿姨来电台录音这天，正好赶上北京哈阴雨连绵， 今天雨水多，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天儿也凉，而且这雨又下得可密实了，打早晨起来到晌午这就没停，黄阿姨就赶着过来，我后来到这个我们这接待室啊，去接她去，接这老人家一看，哎呀，我这心里头特别难受，为什么呢？这裤子那个裤子脚都湿了，鞋肯定也湿了，后背都让雨给淋湿了，哎呦，我说这上年岁人，你看看这为我们这个广播工作啊，这您奔波忙碌，给您道声辛苦。 您严重了，我没觉得这事儿有那么严重。那个我高高兴兴的，好长时间 没来，没错没错， 我愿意来， 真是。 嗯， 黄阿姨以前是经常参与咱们的节目，这么跟您说，黄阿姨可是咱们话里话外元老级的热心听众。 嗯，谢谢。 特别早的时候黄阿姨就参与那会儿呢，她给我聊啊当年的她的生活的场景啊，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啊，有意思的事情。后来呢，黄阿姨她这个参与这个北京人艺和东城文化馆演话剧的活动，因为这个算是这个啊缘分吧，哎，黄阿姨跟我推荐说这个活动挺好，哎，我这就因为也等于是以电台我们这工作啊节目来参与进去， 咱还排了话剧， 排了话剧，而且 搞一大活动， 没错。哎呦呵，黄阿姨在里面忙前忙后，而且黄阿姨有一定的艺术方面的气质，这您没见过黄阿姨，黄阿姨本人很有艺术气质。 啊，谢谢您，过奖了， 啊， 过奖。 对对对，被日常工作耽误的一位，可能是当年来说啊，没准是一啊话剧电视明星，这也都未准。 那个从我小时候的我的那个条件就决定我不能当演员，不遗憾。 但是他们老两口跟文艺结下不解之缘， 这倒是。 黄阿姨的先生，严叔叔，那是一位啊，京城票友这圈里头 还数得着， 数得着，很多人 拉京二胡的，他是 拉京二胡的， 主要京二胡少， 哎，很地道， 所以就显得那个比较。让人印象深了呗， 这方面的造诣也是了得，这就说什么呢？这个您要说跟票友说这个啊，你这个跟专业这个这不能比，这个很正常。那要都跟专业能比的，那还要专业干嘛呀？人家就吃这碗饭的，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咱们学习的是什么呢？包括票友，包括参与咱们电台节目的听众，是这份心，这份热情，这份专注，哎，这份敬业，这不是人本职工作呀。人也没靠这个挣着钱啊，但是人家通过这个，人家陶冶自个儿的性情， 就是对艺术的热爱。 对， 嗯， 这个特别不容易，因为 而且他小的时候啊，他真是跟张金秋的琴师张子云学的， 嘿， 就是老先生的那些行动坐卧 啊， 对他影响深，就是， 师承于名家。 对， 嗯， 就是那种对艺术的认真负责的那种态度， 没错， 我觉得还是传承了。 没错，没错。 嗯， 有日子没跟严叔一块吃饭了， 嗯， 啊，这个，那说您这话就啊扯远了， 等疫情过去了， 哎，就这意思，就是 喝酒， 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 嗯， 咱就不扯闲篇了。 好， 前面这块呢，其实也是为了铺垫一下，介绍一下黄阿姨，让大家呢，哎，有熟悉的有。不太熟的， 还真有那个知道的。我在网上发东西，人就留言了：“您是不是立新老师那个节目里的黄阿姨呀？”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 人还真认出来了。 没错，没错。其实呢，跟这些听众啊交流啊，包括跟黄阿姨啊，还有这个杜伟杜老师啊，还有这个冯叔啊，其实也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感受一下咱们生在北京、长在北京。您说这北京人到底是人家这个？啊，是怎么个思维方式啊，这个看问题啊看事情人家怎么一个态度，哎，这个就能够很好的能够体会到，真是那种平和的心态，云淡风轻的啊，从容不迫的这个劲头啊，这个真的值得我好好学习 啊，尤其是在这个紧张忙碌啊、压力比较大的这个竞争激烈的这个社会环境下头，尤其需要这份淡定。啊，得了，咱们就还是啊， 书归正传， 切入正题。阿姨，您今天给大伙儿带来什么样内容？您自个儿给介绍介绍，谢谢您。 民以食为天， 就是 我就从吃上说。 好嘞。 现在咱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，大家也越来越讲究了。像到这个黄金周，肯定都愿意和家人或者呼朋唤友到外边搓一顿， 聚会聚会。 哎， 啊、 可是我发现啊， 啊 越是逢年过节，这外边这饭呢，真没法吃 啊。 您比如中秋节那天 啊， 我们到十里河那头一个粤菜馆，好，我们到那儿一进去拿一个号。小桌排11号， 嚯！ 一问一个小时以后， 哎呀， 您说我们这一个小时哪儿待着？不是说您等号，您坐那儿等，连座儿都没有。 嚯！ 那我们就只好上那个，他那也是一个大楼啊，到他一层那儿，哎，正好我们看那儿有一个麦当劳 啊。 那天麦当劳人还真没坐满，得了一人要一杯饮料，坐那儿。有喝奶茶的，喝咖啡的，我们家人就跟那儿 啊， 度过了这么一个小时。 就是， 其实呢，到这时候那个饭店里啊也乱， 对， 真的你吃都吃不踏实。 没错，而且 所以呢， 您说， 我觉得您还真不如啊，在家自个儿鼓捣点吃的。 哎，真是，这个因为黄阿姨啊，她这个家里头呢，这个儿女啊非常孝顺。啊，说是赶着年节，赶什么时候啊？说带二位二老，说出去，咱们其实搓一顿啊。说这个吃点好的，这倒在其次，主要是啊，这个 就是家人在一块儿 团聚， 哎， 团圆。 嗯， 而你要这样的话呢，那就其实希望环境好一点，安静一点，是吧？这个，但是可是您咱这么想，那可能别人也这么想。 对， 人家也想人团圆，这家里面人口挺多的，二三十人或者一二十人有啊，一进去好啊，这两桌或三桌，大人可能还能做到，啊，这说话声小点，那孩子呢？你管他， 哎、 他哪管得住啊？这个 那环境太乱，小孩啊使劲叫， 没错。 现在有的家长啊，我还说了别不爱听，太惯孩子， 就是 那小孩可着嗓门都那么喊，那家长不管。 真是 就在那里头乱折腾，那家长都觉得哎，看着一乐。 而且啊，我还跟您说啊，这还特别不适合这个吃粤菜。粤菜是以清淡的，海鲜这些个为主。你这东西它是清淡，它很讲究这东西。你要 环境也应该 安安静静的，哎，这能品出滋味来。呵，这身边嚯，这一会儿一趟窝喊叫，这不行了，整个心都乱了。 就应该有那个广东音乐配着。 以后这个赶、 啊、 这个时候，我建议您啊，实在说想出去，重庆火锅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重庆火锅它本来就火爆，它本身它这菜它就闹腾，啊呵，这红油咕嘟咕嘟，哎呦呵。而且说实话啊，尤其是那个好一点的那个人气旺的那个重庆火锅店，还这么跟您说，咱娘俩就面对面这么坐着说话根本听不见，咱俩都得喊阿姨你看他要点什么，我看来这毛肚吧，你这个啊，倒也是另外一种滋味，一种感受啊，总之 氛围不一样。 哎，对对对，反正就是说这个过节其实在家里面哎弄几个菜，关键现在人啊，这个冯叔不在啊，我这儿给他说他个小话，冯叔这别的人就不能比，人家就真的能够说费这心思，我就为家里人，我开始事先就准备好了，你甭管是酱肉啊什么，我都自个儿做。现在没几个人有这心跟您说、 其实也应该理解，你比如我们现在啊，就这两三年，我们每礼拜六我们都是在外边吃饭 啊，星期 很少有在家吃的时候 啊，星期周末、周末 就是周六都是去外边。 哎， 您想啊，我们家孩子也50以上了，他也累了，上一礼拜 他也忙， 哎，上一礼拜班他也累，您、 就是、 说让他礼拜六让他给我们做饭，那我们要给他做他也不于心不忍、 没错， 是吧？所以就在外边也是就是图一个省事儿，主要就是图的是家人能坐在一块聊聊天儿。 行嘞，得不容易，体恤您这份心，这个怨我说这么长时间，说这么半天愣是没到主题，这怪我。 这个在家里吃的话，那这好七个碟八个碗那也受不了啊。刚才说了一嘴炸酱面， 哎， 看起来您在这方面有心得体会。 这北京人呢都喜欢吃炸酱面， 没错。 那喜欢吃那个外头有，有打着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的字号，您吃吧，它不是那味儿。 对，得，那您给说说这炸酱面是怎么弄的？这还真是一家一个做法。 对， 我听听您的。 您都甭说一家一做法 啊， 就是我们一家人呢，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。 啊，是啊。 对 啊，您跟、 我儿子和我做的炸酱面它就不一样。 不一样。 对 啊。 我前两天啊在一朋友家吃了炸酱面 啊， 他那事儿啊真是特别讲究，那个一桌子菜码啊，他那桌子挺大，就像您这桌子啊，他摆了半桌子菜码，您想他预备的是不是够丰盛的呀？ 这直接就吃菜码得了，我就说这个啊， 他北京人就讲究得热嘛。 哎，这个还真得跟您请教了。您按您这朋友这说法啊，这炸酱面最重要的其实啊，一个是酱，一个是菜码。 对， 面咱单说啊，因为面的做法讲究是不一样的。那您给说说他这，按您朋友这说，他这个给您做这炸酱面什么特色呢？ 他的特色呀，就是他用的这个炸酱用这五花肉啊，他一定要切的那个粗大点儿，就让你吃的时候逮得着肉 啊。 您像我们小时候我母亲做的炸酱面啊，用的是那个五花肉接近于丁儿，他这切的啊估计是照着手指头那么粗的， 也有用肉末的， 对，也有用肉末的，更省事儿了，为了，讲究的是五花肉，五花肉给它用那个肉里炸出那油，让你这个酱的味道更好，更滋润，我要炸酱呢，我用的就是素酱了，我就不炸肉的呢，还，所以人人都不一样。 素酱是搁鸡蛋吧？ 对，搁鸡蛋 啊， 我搁点什么海米啊，或者是瑶柱啊， 木耳， 木耳不搁 啊， 炸酱面里不搁木耳， 不搁木耳， 对 啊，行，那您说， 就是那个朋友家啊，他比较讲究，我说是人家的炸酱，他那炸酱呢，就是那个。他也用的是海天酱，我也喜欢用海天酱炸酱，因为海天酱呢它是甜口的，所以你炸的时候就不用放那个糖了，咱们加点糖不是也是为了提鲜吗？ 就是 啊，这个炸酱呢里边要用老抽为了提色，因为酱它本身的那个颜色不那么深，要加老抽，加生抽呢是为了提味，而且呢要加那个蚝油，蚝油也是为了增鲜，基本上要放这几种调料，如果也有的人那个往里头加料酒啊什么，各家的做法不一样，那个朋友他们家呢讲究那肉一定要块大，他炸完了啊，那个肉真的你都一看是块挺大的，因为炸完了这肉它就得要缩了嘛，那还都挺显着块儿的，另外呢就是现在人也不讲究吃咸的了啊，所以炸酱的时候就没必要再放盐了，因为你放的这种几种酱油它本身也有盐分在里边啊，所以呢现在人不讲的那么咸。那个朋友说有一次他的朋友上他那儿啊，一大碗酱最后都给差不多白嘴吃了，说这酱不咸好吃。他说那你们就说我这酱好吃，你们也不怕咸呢，不怕一会儿倒齁啊，得喝水呀、啊、 就是 所以这个讲究呢是一定要菜码全，菜码呢其实没有固定的，那就看您时鲜蔬菜吧，现在下来什么你就用什么， 对， 像那个豆芽一年四季都有的、是吧，绿豆芽，还有呢水萝卜丝儿，也可以把这水萝卜皮也单切一盘，那它是脆的哈、水萝卜丝呢红色的，尤其那花心萝卜颜色也好看啊，还有这豆角您给它切了斜丝儿，像什么 另外还有豆嘴儿，比如说青豆嘴儿、黄豆嘴儿啊，这些有什么您都可以加什么，甚至于可以加点炒点豌豆，嗯，都可以作为菜码儿、嗯。这个菜码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就看当季下来什么蔬菜，你就可以用什么。甚至于比如现在正好有小白菜儿，你也可以把小白菜儿焯了啊，在里做菜码都可以。这个可多可少， 嗯、 比如说我们。有时候我跟我们家老头就我们俩人，因为饭量小啊、 嗯、 所以我们就有一根黄瓜就能够了。但是吃这个炸酱面啊，最好一定要蒜。大蒜本身呢，它也是杀菌的呀，它真的提味。 您说这蒜啊， 嗯， 是刚下的那个 蒜， 生蒜， 生 蒜还是腊八蒜？ 吃的就是生蒜，白的生蒜、 嗯、白的生蒜， 哎、 啊、 您有腊八蒜也可以吃点腊八蒜，现在这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用醋泡蒜， 对， 在那个赶上春节前那叫腊八蒜，是腊八那天泡的、 嗯、 现在那因为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嘛，就叫醋泡蒜， 嗯、 它这样呢让这个蒜本身呢又带点那个甜头酸头， 嗯、 这样那个就是它的味觉层次更丰富， 对， 哎，也是为这个 挺好挺好， 对、 嗯、 就是说的这炸酱啊，我说刚才我们那个朋友他炸的是用那个五花肉大块的啊、 嗯、 我们家呢我喜欢素炸酱、 嗯、 就是加鸡蛋或者大海米仁啊什么那个，或者有那个腰背柱啊搁在里头，嗯、这就是 你要那样的话就更不用搁什么盐之类的，因为它那摇杯柱和香米都是咸的、 啊、都不加盐，对、 啊、 嗯，还有呢就是您比如说我们家我儿子也喜欢做饭， 嗯， 他也不是跟哪个专家学的，嗯，也是挺有名的一个人，有一次他说过那个人做的炸酱是什么，他往里头搁那个蒜苗， 嗯， 其实这一碗炸酱啊他就有几根蒜苗就行， 嗯， 等那酱快炸得了之前，哎，他把这蒜苗切得很细的小丁儿， 嗯， 往里头一扔， 哎， 这个出来它那又有那个蒜的清香、 嗯， 而且还有那个翠绿的颜色在里头调配着， 对，挺好看。 哎，我觉得他那个我也挺喜欢吃我儿子这个做的这炸酱， 嗯、 就是每家都不一样， 他这很别致， 对， 嗯， 他也不是跟谁学的，也是一个那个。挺会做饭的一个人， 嗯， 他跟 大家都琢磨嘛， 对，所以说啊，说是炸酱面啊，这仨字儿不变，但是每家每户的他用的原料多少区别，火候可能有差异，所以呢，那酱出来的还就不一样，各家有各家的味儿。我没说嘛，我跟我儿子家炸酱都不是一个路子，嗯、说这面呢，其实北京人啊。北方人， 嗯， 就爱吃面， 嗯， 我前哎，我前一天碰见一个，就是河南的，好像是河啊、 嗯， 对，河南的，他来北京做环卫工，跟这人聊起来了，他就说啊，问他说你在北京习惯吗？他说不习惯，这儿这米饭我就不能吃。他对米饭排斥到什么程度呢？ 嗯、 他说他一吃米饭就心慌。 哦哦， 他说我就想吃那捞面 啊， 就是你想河南，我去过河南那儿啊，我看他们那面是各式各样的， 对， 有那一蒸一笼面的、 嗯、 是吧，而且他那种头还都特便宜哈、 嗯、 那一笼屉面我一个人真吃不了，只能吃一半， 嗯， 特别实在， 河南山西这都是吃面的地方、 嗯 啊、 对，北方人就讲究吃面， 就是 那人说我就想着是吃这捞面、啊、我一看见那米饭呢，我吃米饭就心慌， 他 能不能有这种副作用， 就您说这做炸酱面这个呀、 啊、 这个面啊， 嗯、 啊、其实这个各家各户啊，多数情况下呢、 嗯、 他这个图省事儿， 对， 就直接就超市买那现成的得了， 对 啊， 嗯， 但是呢我不建议用挂面下挂面做这炸酱面、 嗯、那就太不是味儿了， 它容易坨了， 那个我们家呀，您说的这个面啊、 嗯、 其实我小时候我母亲就是都是抻面 的，直接擀的面条，手擀面条， 不是擀完了这样抻 啊，抻一下， 哎，就是我母亲抻面的那个、嗯、那背影我现在 还竟能够非常清晰的想起来，我小时候也跟着抻过那个和面啊，有讲究，就是你要那个多揉几遍，而且那面的软硬啊都有讲究。 嗯， 你太硬了抻不了，太软了到时候拿不起个儿来。 对， 所以这个和面也是一个技术。您别看是挺简单的一个工艺似的哈，好像啊，其实它中间的细节，你也是根据自己生活经验摸索出来的。 而且这个所谓手擀面也好，还是抻面也罢啊，它这个拿捏的这个尺寸特别重要。 嗯， 你像现在有时候外头那个饭馆里那个面条，它为了让你觉得让你吃出筋道来， 嗯， 但是它中间那面芯儿可是没熟， 筋斗 没熟， 嗯 啊，它那没熟是白的，那就说明它这个这火候不对，这不对了。 嗯， 哎，对对， 您说的这火候啊， 嗯， 我觉得咱们这吃东西真的也需要与时俱进。 嗯， 您比如那天我上那个朋友家啊，他煮面就用一特深的锅，那锅可能得有四五十厘米这么高呢。 嗯，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深的锅呢？咱一般煮饺子煮面，水一开咱得要点点凉水， 对 不 对, 对, 对, 对， 他不点水， 哦，他不用了。 哎，这锅一深呢，他那个这刚往上一浮，他把这火调小了就行。 哦， 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。为什么说以前要点水呢？您想以前烧的那煤球炉子，或者农村呼哒呼哒那个拉风箱的那种灶，你控制不了火候大小。 没错， 现在咱们有煤气灶了，那火可大可小，是吧？所以什么事情啊，真是我觉得需要与时俱进，咱也得适应新的环境、新的变化。 他这个现在啊，我这么想啊，北京老辈人，或者是五六十岁的吧，可能很多人呢还比较的喜欢吃这个炸酱面。年轻人呢不是不喜欢，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刚才您就是一语带过提到的，说因为您老两口嘛，没那么大饭量，你下面条也下不了多少，那个菜码也不需要太多。对，但是这炸酱面呢，它有一个情况，就是这个要真是啊，咱要是筋道大马撒开了吃，这四五个人，那这一下面条可就这不少，而且你这加上这酱也一样啊，你这个你不能为这个，你说你吃一口面条这玩意儿，你这你再炸一大缸子酱，这有点太那什么了，所以就这个尺度不好拿捏。它不像现在咱们年轻人不讲究这个，不只是美食了，它还得健康，绿色，啊，有的人还讲话得啊减减重量啊什么之类的，那就面条面食这个碳水都在里头，再加上那啊那么大个五花肉，对，它就有点排斥似的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 这可以改良。 还有一个特殊的面 啊， 我在这儿顺便的说一下。 您说， 您要说怕炸酱麻烦，或者一下炸的量多了，一次吃不了，您可以吃什么面呢？臭豆腐面 啊！ 我一说您别害怕啊。 王致和臭豆腐。 哎，我是从来没吃过，就是也是前半个多月吧，我第一次尝这口面，我吃了一根儿，那真是味道好极了。 啊哈哈， 真的，而且他那种做法，那臭豆腐不那么臭了，您吃的嘴里啊，它真的有层次感。您刚觉得有点淡淡的臭，然后您跟着觉得是有那个蛋白质的那个香味儿。 他这个不就是拿那个那豆腐块 不是 和的面里拌一拌吗？ 不是，真不是 啊，不是啊。 对 啊， 人家还特别教给我了 啊， 在这儿我也不妨披露一下。您不妨试试， 您简单说两句吧。 哎，就是把这个臭豆腐买整瓶的啊，把这汤逼出去，然后用香油调，给它调匀了，整个都打碎了，调匀了以后，然后这瓶上面不是还空着半截呢吗？加上葱白儿，就是您切碎了葱白儿， 就是我懂。 哎， 啊， 然后等几天它出了油以后，这个臭豆腐就可以吃了。而且就这么处理完了，您放在冰箱里一年不坏。 嘿，这我 您不妨试试。 这我试试，行了，最后您教我一招。感谢黄阿姨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您继续的听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。